就受到咧就部分嘅议员同埋社会人士嘅反对啦。有啲议员咧就系喺议会上面拉布啦，咁就导致到咧有关嘅审议程序咧就系要停止。咁就政府认为咧，而家即系都令到咧而家香港个版权制度咧就系落后咗国际咧系十年啦，咁非常可惜啦。咁而咧就系早前啦，国家十四五规划咧都讲到话系支持香港成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啊，吓咁所以咧。而家又再提出呢個版權條例嘅修訂啦，亦都會沿用翻咧就係2014年條例草案咧就作為基礎嘅 嚇。係啊，咁其實咧即係2014年嗰個草案條例基礎，其實嗰個討論點啦嚇，同埋爭議嘅嘢，其實都係落嚟嗰幾樣嘢啦。第一個就係講緊喺邊一樣嘅爭議裏面咧，其實究竟政府有冇列清楚邊啲係其實一個灰色嘅地帶？會唔會喺俾有關創作嘅人裏面咧有一個清晰嘅界定？如果係冇嘅時候咧，咁其實係邊一個係負責去做呢類嘅界定咧？咁啊，之前咧嘅政府咧，好似有一個相關嘅意向，佢哋講過咧，就係如果有一啲咁樣嘅灰色地帶嚇，或者係講緊點樣先算係侵權啊，或者係即係二次創作裏面嘅界線咧？就由翻法庭去判斷咯。 嗱，而家咧嗰個嘅修例嘅一啲諮詢嘅建議啦，咁、包括啲嘅範疇啦，咁頭先講啦，為咗要適合而家嘅數碼環境啦，咁所以嚟緊咧版權持有人嘅作品咧，以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向公眾傳播咧，都會得到保護嘅咁。咁而點樣先至為之係侵權，以至到執法咧咁樣？咁政府嗰個嘅回應都講到話咧，係絕對唔會繞過版權人去提出檢控啊。咁即係話，即版權人咧係提出一啲嘅證據或者係投訴，咁先至會去到執法啦。咁而咧今次嗰個嘅修例咧，亦都係新增咗一啲嘅豁免嘅情況嘅。咁包括咧就係戲仿啦、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以及咧評論時事、引用版權作品三大類別嘅目的咧，就為呢啲使用版權作品咧就提供豁免嘅咁。咁系咪可以就系安到大家嘅心咧？ 咁啊，好显然咧就系而家个状况咧，好多人系有个问题喺度咧，就系点样先为止算系讽刺啊、模仿啊、时事评论啊？因为呢啲嘅界线一向都系属于模糊嘅，而且亦都过去呢一两年嚟讲咧个争拗点亦都多嘅。咁而当然咧就系讲紧其实咧都系讲话我哋呢一啲咁样嘅讽刺啊、模仿啊、时事评论嘅范围咧，有一啲咧。就是有好清晰的界定嘅喺其他嘅國家，譬如歐盟啊、英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咧，其實咧佢哋咧都會對呢啲嘅作品咧係有所豁免嘅喺頭先嘅嗰啲狀況裏邊，但係咧亦都喺個法律上咧，佢係亦都冇乜特別嘅好清楚嘅定義去寫呢啲嘢。咁但係咧，其實其他嘅國家，譬如美國咧，佢就有啦。咁所以呢個就其實爭拗點就係究竟我哋喺香港呢一個咁樣嘅法律體制之下，其實用邊一種嘅方式去做咧，會比較保障到一啲知識產權持有者同埋即係其他嘅一啲相關嘅一啲持有人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爭議方式。 其實昨日嘅記者會上面都有唔少嘅記者都問到官員啦，咁究竟點解啊就冇為住咧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同埋模仿等等啲字眼下定義咧？咁知識產權處就講到話咧係亦都係會睇翻一般啊正常一般嘅定義啦，正常常理嘅做法啦。咁如果真係有人唔同意咧，就要訴訟啦。咁希望咧法庭咧就住呢件事件咧就係通過案例去到澄清，亦都會睇字典咧點去解釋咧頭先所講嗰幾個字咧係點樣解釋，同埋當時嘅脈絡咧係咩情況？咁但係咪真係容易啲去理解？係咪可以按常理就明白？譬如話戲仿、諷刺係啲咩嘅意思咧？咁可能有啲人呢啲可能亦都有啲人擔心啦，係涉及啲主觀嘅成分啦。即係譬如有啲人覺得嗰樣嘢係諷刺，但有啲人覺得唔係嘅喎，有啲人覺得啊嗰樣嘢真係都幾認真啦，同埋都真係會傷害自己嘅商業利益嘅喎，咁就會係構成咗侵權嘅咯。咁呢啲咧就可能咧喺定義上面咧就引嚟好多嘅模糊唔清晰嘅地方，可能咧都真係要讓日後咧嘅法庭先至可以處理呢啲嘅問題啦。 係啊，冇錯，因為咧正正頭先陸宇哥你所講咧，呢一類型嘅爭拗咧，其實就真係比較主觀嘅，而且亦都過往嚟講咧，因為而家社會上面嗰個狀態咧，亦都係啊，即係 喺呢啲關於同文化同埋同一啲知識產權上面嘅，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嘅一啲話題嚟嘅。咁其實就真係口同鼻拗嘅。如果一個市民或者持有者被政府或者其他人去控告，咁可能佢哋諗緊嘅一啲諗法就唔係單單只係個即係侵權上面嘅問題，而係有其他更加多嘅考慮。咁呢啲咧，亦都係喺而家現時嘅社會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會見到都估計到嘅憂慮喺個點喺邊度嘅地方。咁當然。在现在这个状况里面，你叫政府画一条很清晰的线也很难的，因为基本上政府本身跟、人去讲这件事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的争拗点或者质疑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到最终他去叫回去法庭去做这件事，也都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嗯，好啦，不如都问下听众啦。咁有时而家都好容易咧，去接触咗一啲网上面嘅作品啦。可能系有啲人咧就系攞咗某一啲原创歌曲或者电影或者电视剧等等呢啲嘅版权作品，去到有啲改编啦吓，我嚟做一啲嘅讽刺啊，或者系二次创作嘅一啲嘅效果嘅。嚟紧咧，即系虽然话咧系将来版权修例会系豁免咧，就系头先讲嘅讽刺、评论时事等等呢啲嘅目的啦。但有啲人咧仲觉得系好唔清晰嘅，你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如果有人跟你拍一张相，而你觉得这张相拍得不是很漂亮，尤其是拍你是拍得特别差，那我们通常我们可以用 It's not a very flattering photo of you, you can say. Flattering, F-L-A-T-T-E-R-I-N-G. Flatter 这个字本身就是很赞，表现得你好好，讲到你好好，我们叫 flatter。而一张好 flattering 嘅相咧，就系呢一张咧，影你影得好好，非常之靓，有将你靓嘅一面咧展现得出嚟嘅一张相，叫一个 flattering。而一个 not flattering 嘅相咧，咁嘅意思就系咧，影得唔系几好咁。呢个系我哋常用嘅一个字嚟嘅，俾多几个例句大家啦。呢张相咧 was taken from a flattering angle。啊，呢张相影嗰个角度咧，影得你咧非常之靓。或者你可以话。It's not a very flattering photo of me, but it was a beautiful moment. 虽然这张照片拍得我不太漂亮，但是它记录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问下听众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咁政府咧就即将会再就住呢个嘅版权条例咧提出修订，而家系做紧一个咨询噶。大家点睇咧？会唔会话真系都担心啊？有一啲嘅豁免嘅定义上面唔清楚，惊会影响到创作嘅空间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麦家俊，我哋请嚟一位创作歌手程天林啊。程天林你好， 你好，程天林。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咁，相信咧就都唔少人都认识程天林啦，都系一位著名嘅一位系网上面嘅创作歌手啦。咁都如果睇翻佢啲作品咧，咁好多都系就住一啲嘅时事咧吓，就作出一啲嘅讽刺啦，或者评论嘅一个效果噶。咁如果睇翻近期，佢都有就住疫情啊、野猪事件啊啲呢啲问题咧，系攞咗啲嘅现有嘅流行曲咧嚟到改词咧，就再创作噶。咁嗱，而家政府就。提出一啲嘅版權修訂啦，咁你點樣睇咧？擔唔擔心咧？ 會擔心㗎，因為佢始終係佢同2014年嗰陣冇變過嘛。咁佢嗰個定義係有啲模糊啊，好多灰色地帶咯，即係嗰啲諷刺啊、戲仿定係滑稽嗰啲啊，係嘛？ 而家係仍然係講話會豁免呢啲嘅目的 嘅。係啊，會豁免，但係你呢啲嘅定義我又唔知係咩啊嘛。即係我會創作嗰陣會好多框架咯，即係我會寫之下會覺得會唔會超出咗評論呢個範疇咧，或者會唔會超出咗諷刺呢個位置咧？咁咯， 你会点样形容自己而家啲创作嘅改编歌曲咧？佢哋系属于咩性质嘅作品啊？ 其实我就真系好难定，即系我觉得有少少讽刺，有少少评论咁咯。但系其实有好多时可能会加咗啲好多情绪落去咯。我觉得系，即系譬如即系举个例，可能我有啲歌系即系对某啲制度觉得即系不满嘅，跟住就可能系好多闹人嘅语句嘅，即系可能甚至有粗口嘅，咁样算唔算系一个评论咧？即系我又唔知啦呢样嘢。 即所以其实程天林，你是不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其实你是很想即政府在立这条例的同时间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是即已经是整个框架是给了你们，这些就属于是这样东西，定还是其实他再 set 了，其实你们都是很难去做，因为本身这样东西是一个很多灰色地带的一样东西。 如果你问我，我当然想自己不要立例更好了。因为始终即系虽然佢就算有俾定义，其实都你都会即系你创作嗰阵，其实都会有个顾忌喺度咯。即系好似头上有把刀咁样，虽然佢未必会劈落嚟，但系即系你硬系迎住会唔舒服噶嘛，即系你个感觉。 但系咧，当然咧，即系大家喺近年嚟讲，成日都想讲紧话，即系言论自由啊，会唔会系即系因为依一个版权条例会有即系更加多嘅被打压啊咁样嘅谂法？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睇翻一啲即系所谓嘅民主国家，我哋去睇英国啊、澳洲啊，其实美国嘅全部都立晒例，咁而呢样嘢都唔会话系有一啲乜嘢嘅影响案，即系佢哋自己嘅一啲创作，你点样睇呢件事咧？ 呢件事就其实就系要睇下佢即系市民信唔信任个政府嘅问题咯，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虽然佢而家讲话唔会，但系即系有啲人会惊，即系我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可能会惊，可能过多一年或者两年，佢又突然之间又话即系追索翻你啊，或者又改少少嘢啊咁样，即系会有呢种担忧嘅，我觉得。 啊、其实而家的版权条例都是有定明一个即公平处理的豁免的，即如果你份作品是公平处理了一些原有版权作品的元素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豁免的。什么叫公平呢？可能你看看你有没 有没有自己赚钱、啊、有没有伤害人的作品的商业利益、啊、你怎样看你的作品有没有赚钱，有没有伤害到人的利益呢？你怎样看你的作品和原作品的关系呢？ 我会因为现在其实现在 YouTube 都有一个版权制度的，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其实很多譬如我二创那些歌啦、很多时候用了他的歌那个即那个编曲啊或者旋律，那他就会将那些 YouTube 里面的广告收入去给返所有即版权持有人嘅，即我系一蚊都冇嘅，其实好多都系咁嘅，其实。所以我觉得呢个制度系好嘅，即都要保障翻版权人咯。 即其实而家已经有一啲你嘅作品所衍生出嚟嘅广告收益噶啦，咁但系就系全部俾翻原有嘅版权持有人。 系啊，我谂系九成咯，即因为其实佢系分，如果你用咗佢原本嘅编曲，佢就多数会全部广告费攞晒嘅。咁如果你係自己自彈唱 cover 嘅嗰啲，就可能係一人一半咁咯，有啲。 其實呢個過程，你有冇同原有嘅版權持有人去到商討㗎？ 呢個過程就梗係冇啦。 冇嘅，即係 YouTube 嗰啲，即係譬如一啲影片平台幫你處理埋係嘛？ 係啦，即係幫我處理埋，總之就俾曬佢咁樣，即係我又冇特別申訴話要俾翻啲我啦，不如我又冇咁做嘅，即係因為佢有得申訴嘅。 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就好睇，即系喺嗰个嘅分享或者系一个上载嘅平台里边，佢哋自己嘅规矩同埋成个流程系有呢一个嘅考虑咯，系咯。 即系其实系YouTube 有咯，而家咁其他网可能好似未有啲咁嘅嘢，系嘛？ 好啦，咁都展望下啦，即系嚟紧都会作出呢个修例嘅咨询啦，同埋就之后就提交立法会就审议噶啦。你之后嘅创作又会唔会因应住修例会去有所改变呢？ 我谂一定会嘅，一定会嘅，即系始终有好多框架啦，即系而家其实即系国安法已经系我哋嘅一个框架啦，咁而家多咗一个。版權條例之後就再多一個框架，咁其實會我諗會越嚟越少嘅，即係創作嘅。 即係有第一就係可能有啲敏感係財富感謝啦，或者第二就係其實會冇癮噶嘛，即係你個人，即係你會覺得啊，成日都要睇住啊，係咪諷刺緊咁樣？即係你個心情會冇 mood 做呢樣嘢咯。 或者你或者會唔會即係可能係再明顯啲係一個落入闊面嘅範疇，明顯啲係諷刺，明顯啲係評論時事，咁可能係更加明顯係落入闊面嘅範圍咯。 係啊，即係自我審查咁樣咯，不斷。 嗯， 因為我又冇先例俾我參考嘛，只係一個新嘅法例，所以只可以點樣講，步步為營咁樣咯。 其實你風險大唔大咧？因為你頭先都講啦，會將啲廣告收益都俾翻曬版權持有人啦。 其實我暫時，我覺得應該唔係好大風險嘅，但係真係有啲難講，可能即係到時立咗例先知咯，有啲嘢可能。 因為頭先好似正如陸宇光所講咧，即係你哋個目標越明確。即係譬如喺戲房啊、諷刺嗰樣越係清晰咧，其實係越安全嘅。 係啊，係。 反而係越係即係就住咧，反而係仲危險喎。所以其實即係喺依方面係咪真係對個你哋原本嘅創作定位，即係頭先阿陸宇哥想講，即係你哋個定位都係喺依一個係咁樣去出面嘅嘛？咁有冇啲咩影響咧？其實真係。 即係你講我嘅創作。 唔好意思，因為聽新聞啊，我哋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講多兩句嚇，唔該曬。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发言人公布，获中国奥委会通知，下个月3至5号到香港访问的东京奥运会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包括来自12个运动项目，共29名运动员和3名教练。访港的运动员除了早前公布的男兵两金得主马龙、百米飞人苏炳添，多名金牌得主会随团，包括单车的钟天士、剑击的孙一文、羽毛球的黄以律、体操的刘洋以及举重的吕小军等。代表团下个月4日出席3场公开活动，当日朝早分别在伊利沙伯体育馆和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举行2场运动项目示范，下午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奥运健儿大会演。门票听日起在城市电脑售票网以10名登记方式公开发售，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视直播观赏活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教师培训课程回答教师提问的时候说，作为行政长官，今届好像特别苦，提到在黑暴期间特别焦虑，开心时间不多，但是任内开心时间都不少，以重置较大运动中心为例子，只协助到解决问题有满足感。对于行政立法关系，林郑月娥认为似乎关系最好的日子是过去一年，提到破纪录通过46条政府提出的法案、3600亿元拨款等。林郑月娥说，近年很多所谓追求民主人士认为行政长官不是一人一票选出，就是中央亏欠港人，形容有关概念错误。他提到1997年之前的香港首长是由英国政府派来，反问当时又有没有选举或者咨询。他认为公民提名是难以接受，因为中央能不能够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需要靠向中央负责的行政长官。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指出，理大冲突事件发生以来，外界的最大误解是认为占领理大的人主要是理大学生，但是其实登记离开理大的学生只有46人。至于对事件有什么反思，他说最重要令到学生清楚明白界线，相信大家日后会明白怎样才可以令到香港未来更加美好。滕锦光又说，继加入国家安全教育之后，理大来年将会新增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必修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就政府係就住咧更新香港嘅版權制度咧，就提出公眾諮詢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創作歌手程天林咧就傾緊嘅。請翻程天林出嚟先。你好 ，Hello， 程天林，係啊。頭先我哋都問咧，就其實咧，我哋見到而家嗰個新嘅建議藍本咧，裏面新增三個豁免咧，就係、是、戲仿、諷刺同埋即係營造骨溪嘅模仿啊嘛。咁其實呢啲其實咁清晰嘅一個豁免咧，其實對你哋依一種創作嚟講，如果你哋越清晰，唔系应该越好嘅咩？ 即系你讲佢嗰个定义， 冇错。 佢但系佢而家就系个定义冇再去 define 嗰个咩系讽刺，咩系戏仿啊？ 唔系，我即系意思佢系话依三项豁免咧，即系包括戏仿啦、讽刺几样嘢咧，其实本身就系嗰个豁免嚟噶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哋嘅创作系已经系好摆到明系做依样嘢嘅时候，其实对你嚟讲越有利噶。 即系你要清楚系一个讽刺作品咯，嗰样嘢啊。 啊！即系我要知道我系真系讽刺紧啦，但系即系但系，好似我头先所讲，我闹你算唔算系讽刺，我都唔知道。 嗯， 即系或者我可能即系好不满嘅，好多好多怒气月嘅，即系咁闹嘅，咁算唔算系讽刺咧？咁样咯。 明白啦，好啊，多谢程千林啊，多谢你吓，咁啊多谢你嘅访问啦，咁系佢系一位创作歌手嚟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其实而家政府话要去到修订翻版权条例咧，都系希望保障翻版权持有人咧喺唔同嘅电子传播方法底下嘅权益咧都得到保障啦，咁所以头先我哋就讨论咗咧。关于二次创作啊、戏仿啊、讽刺呢啲作品呢，咁係有得豁免嘅。咁但係呢，如果即係都大家都可能留意一啲嘅网上面嘅作品呢，好多係一啲真係自弹自唱翻唱下所谓 cover 嘅作品呢。咁如果真係认真唱下，咁甚至係认真唱到呢嗰、那個翻唱者嚇，即係當係自己作品，或者咧有機會損害到咧本身版權人嘅利益咧，咁就可能咧係違法嘅咯噃。咁而即係尋日嘅記者會啦，都話係講到話咧，就唔代表住即係嗰個翻唱人咧係咪好聽咧，就唔係重要嘅。認為咧，但係咧就可能會產生一啲嘅訴訟咧，需要法庭咧係介入去到咧就係判斷嗰樣嘢係咪侵權啊。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問一問咧，就係一啲版權人嘅一啲嘅協會啦。咁就電話旁邊有香港唱片商會會長林石堅啊，林石堅你好， 林石堅 你好，你好，你好。 點睇今次即係政府再次提出呢、這個更新香港嘅版權制度咧？ 我哋作為唱片業界咧，我哋都係歡迎政府去重新推出嘅諮詢嘅，亦都希望政府咧就盡快。通過呢個條例，咁因為個條例本身咧都已經係好落後啦，同埋同世界上其他國家已經係接唔到軌啊，咁所以咧其實係要為咗版權業界嘅發展咧，應該係盡快。通過嘅， 但頭先我哋都即係都討論過一啲，譬如二次創作者啊、翻唱者嘅一啲憂慮啦。咁其實個關鍵就在於咧，即係而家政府就話唔會繞過版權持有人去到檢控噶嘛。即係話咧，究竟你哋作為版權持有人係咪要追究咧，就成為關鍵啦。對你嚟講，其實一啲譬如網上面嘅自彈自唱翻唱啊，或者係一啲頭先講嘅諷刺評論作品啊，咁你哋會唔會追究咧？ 个情况其实咁样嘅，其实自从有嗰个版权概念出嚟嘅咧，其实系所有要使用嗰个版权嘅人咧，都要尊重个作者，要同佢攞一个申请，咁得到批准咧，咁先至可以用，同埋嗰个用咧，通常都系指嗰啲公开播放啊，或者公开出版啊嗰啲咁样嘅，咁呢个其实系有版权概念到。出現嘅時候已經係有呢個咁嘅授權制度出嚟嘅，咁係而家大家有個錯覺咧，就係因為有互聯網啦，咁所以可以免費用佢哋嗰啲作品啊咁樣。其實就係因為嗰個條例跟唔上，所以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咁其實呢個版權條例係一個尊重創意嗰、那個機制嚟嘅。咁因为正正有呢个咁嘅机制咧，咁嗰个创意啊，咁先至可以发挥出嚟，同埋嗰个创意版权业界咧，先至有嗰种动力去继续做创作咯。如果你 即係你自己創作咗啲嘢出嚟，咁跟住就可以俾人翻唱，或者係翻用任意發放嘅。咁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呢樣嘢啦。就即係等於而家你做一個節目咁樣係咪？或者係電台節目，咁你一出嚟個版權係香港電台㗎嘛，咁跟住就俾人哋轉播啦。咁你又冇授權嘅，咁呢個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囉。 我諗頭先呢，我諗一直咗講，如果係講轉播呀嗰啲呢，我諗就非常之清晰啦，就一定係侵權啦。我諗而家最大嘅爭議點就喺二次創作嗰度，即係既係唔可以話完全係，即係當然如果講曲目呀所有嘢呢，可能係用返即係原創者嘅嗰、那個，但係佢哋裏面呢亦都有啲新嘅一啲意念加落去，譬如就係頭先我哋喺打俾你之前呢就所講嘅個三個豁免啦。咁你點樣睇而家呢個版權條例裏面對呢三個豁免同埋二次創作喺呢一度嘅保障呢？ 其實嗰個豁免我哋都覺得佢已經係足夠㗎喇，譬如你諷刺呀、滑稽呀嗰啲咁樣呢，佢都保護咗嗰個版權，因為佢唔係全隻攞去用㗎嘛。佢裏面要加插一啲嘅評論呀、或者係加插一啲佢自己嘅意念呀、咁樣，佢唔係話一套電影咁攞曬你，或者一首歌攞曬你嘅。咁所以呢呢、這個都係已經雙方，我諗即係大家都係攞一個平衡啦呢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已經平衡咗㗎啦。 但頭先講另一個情況就係、是、一啲翻唱嘅作品，自彈自唱翻唱嘅作品。咁你又覺得其實對於你哋版權持有人嘅傷害有幾大，你會唔會追究佢哋呢？ 其實呢個佢翻唱呢，即係嗰個機制係咁樣㗎嘛，你創作咗一啲嘢出嚟呢，嗰首歌咁樣，咁我諗即係最初嘅時候你創作，你大部分人啦，大部分人都係想呢個係有一個維生嘅能力嚟㗎嘛，咁你先有創意㗎嘛，咁個個都會去創作㗎嘛。咁如果係缺乏咗一個維生或者經濟嘅動力之後呢，咁你個業界就會被摧毀㗎喇喎，即係可以咁講。咁所以呢唔係講版權人會唔會追究呢個問題，應該係講大家去會唔會尊重呢一個制度，或者尊重嗰個創意嘅發揮囉。咁如果你話唔尊重創意發揮嘅，咁人哋創作你可以唔使問就用嘅呢，咁會唔會係變相係摧毀咗一個業界㗎喎，會係。 或者咁樣講，其實之前呢都一直想講話有機會摧毀業界啦，亦都亦都好清楚去講呢，就我哋個條例好似落後咗人十幾年啦。喺呢段時間裏面呢，其實業界嘅傷害即係喺你眼中有幾深呢？或者可唔可以同市民去即係分享一下？ 其實你係講緊全世界啦，因為全世界都係喺呢個氛圍裏面去受到傷害嘅。咁你睇到好多公司倒閉呀、你睇到嗰啲就算嗰啲大國際唱片公司 EMI 都要賣盤啊，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咁你都見到大家係相繼裁員，嗰個銷售呢每年係一路直線落嘅。咁呢、這個其實大家在網上都找到這些數據， 但我們的意思我們的意思是說，就是剛才都有說過，我們現在的版權條例是落後了其他領先的地方都十幾年，就是說其實就算這個也是全球大趨勢，就是要保護知識產權，所以大家 都知道都說了其實都十幾二十年了，但是實際上在修例上面我們的延遲或者是一直去有個爭拗而未到最後的落幕，在這個延遲上面其實對於整個業界或者對大家的壓力在哪裡？ 其实你是说的对现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对现有已经有创作的版权人啦，或者创意者啦，那这个当然是造成极大的伤害啦，原来他可以供妻 养妻活儿的，可能就变成要自己打份工啦。另外有些呢是未创作的，那他想创作他都会即是停一停，想一想你创作的行业他是会不会入嚟先。咁呢个呢其实亦都系变相系将嗰个版权系嗰个制度摧毁咗囉。 OK, 咁你冇人入嚟嘅时候，你创作系变咗即系得个港字啦。咁但系个问题而家边度呢，同埋全世界啲法例都已经相继咁追咗上嚟嘅时候呢， 人哋係保護，咁你冇保護嘅時候咧，你就變咗眾矢之的咯，即係全世界都要望住你香港嘅咁樣。 Okay. 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嗱，今次嘅文件咧嚇諮詢咧，都有討論到咧，就係有冇需要特定咧為一啲嘅規管非法串流裝置咧，去到立一啲特定嘅條文啊咁。咁政府嗰個文件就講到話，其實已經有其他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呢個嘅打擊非法串流裝置啦。咁所以咧就暫時就認為咧香港唔應該係再係設立一啲打擊非法串流裝置嘅條文啊。你點睇呢個議題？ 呢、這個議題我覺得佢係未足夠嘅，因為其實譬如佢個串流佢唔係一定個 server 喺香港噶嘛，咁有啲 server 可能喺外地嘅，或者喺其他地方嘅，咁變咗佢係冇，暫時我見唔到佢有咩辦法可以打擊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睇，即係如果我個人嚟講，應該佢要放翻一個叫嗰、那個叫做網上嘅篩查咁樣咯。 OK， 好啊，多谢你啊，林石坚吓，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就系、是、香港唱片商会会长林石坚嚟噶。咁跟住落嚟咧，麦家俊啊，我哋都同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有知识产权律师，亦都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席教授黄锦山啊。黄锦山你好， 你好，黄律师， 你好。 首先咧就系头先都有倾过啦，即系虽然而家个政府嘅修例建议会新增一啲嘅豁免嘅项目嘅，咁包括系戏仿啊、讽刺、模仿、评论时事同埋引用等等呢啲嘅目的啦。咁但系咧就系未有为住呢啲嘅词汇咧系定立一啲嘅定义啊。咁政府就讲法就系话咧系都系靠翻一啲嘅常理去到理解呢啲意思啦，或者查翻字典，或者喺法庭里面处理啦。咁你同唔同意即系依家政府呢个做法咧？ 我本身是同意的，就因為呢其實譬如有相似的法例在英國啊、澳洲啊這些地方呢，其實他們都是沒有對這些的戲仿啊、這個的諷刺啊等呢是做一個我們叫做法律的定義的，都 是依從於大家的常識啦、日常理解同埋這個字典方面那個的解釋的。咁譬如我可以俾個例子啦，譬如如果大家查字典嘅話呢，戲仿咧，佢會提入邊提到，譬如嘲諷啊、嬉戲啊，或者詼諧嘅形式去表達人哋嘅作品，或者去講述人哋嘅作品嘅。咁譬如我俾咗一個咁樣嘅定義擺喺個法例入邊，我覺得就會衍生到就係乜嘢為之嬉戲、詼諧或者嘲諷咧？譬如如嗰個發布人或者嗰個所謂嘅製造者啦，佢自己覺得好笑嘅，人哋唔覺得好笑嘅，咁算唔算係一個問題咧？咁我哋又需唔需要為呢啲詞匯去作出一個定義咧？咁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係會沒完沒了，沒完沒了咯。咁我覺得大家就希望就係可以，第一相信就係法官佢哋咧，佢哋會係一個非常之高質素嘅持平者啦。第二，其實如果係冇一個所謂嘅法律定義，但係係單憑大家即係、就是、日常嗰個嘅常識同埋理解嘅話咧，其實係為呢一個嘅控辯雙方咧佢哋嘅爭議咧係俾咗更多嘅彈性俾佢哋嚟到去處理佢哋嗰個嘅問題嘅。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又觉得而家新增嘅一啲豁免范围系咪足够咧？因为有啲人都关注啊，其实我嘅作品我系二次创作嚟嘅，可能吓咁、就未必系可以纳入呢个戏仿啊、讽刺啊或者评论时事嘅范畴。佢可能咧系一啲评论嘅作品，咁但系未必系评论时事啊。即系有啲人就举啲例子啦，就话譬如可能佢评翻嗰部作品自己本身嘅嗰啲嘅情况嘅，又或者系咧系网上直播打机，咁大家喺度讨论咧就点样打嗰只游戏，咁但系就游戏里面嘅画面咧就全部系自己系辑录咗啲短片咧就摆喺自己个平台度啦，咁又有可能系侵权嘅一个嫌疑。咁你觉得其实系咪应该再去到将个豁免嘅方法定得闊啲，就唔好淨係而家淨係定死呢幾個項目，而係應該再闊啲咁樣去豁免咧？ 明白嘅，其實基本上即係處理豁免咧，有兩個方法。我哋個方法咧就係、是、其實係跟英國同埋大部分啲英聯邦國家沿用嘅方法，就係、是、咧就非常之啲特定地指出咧，就邊一啲情況會係屬於豁免嘅。咁但係亦都有另外一派咧，譬如美國啊、新加坡咁樣咧，佢就有一個所謂嘅公平使用。 而公平使用呢就是總之你哋即係使用者佢覺得公平而去用嘅说話呢，而嗰、那個嘅、那個、版權擁有人認為不合理嘅说話呢，就帶返大家呢就由爭議之中嚟到去解決嘅。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沿用於英國嗰個嘅方向啦，咁、所以就有一套嘅案例我哋可以以依附嚟到去處理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轉去呢一個美國，或者新加坡我剛才所提到的所謂公平使用的方法的說話呢，我覺得不是不可以，但問題在於其實就會有衍生很多的問題的。譬如在美國來講，過去十年就是不是公平使用的爭議呢，去到法院的案件差不多有一半法院是認為屬於公平使用，另一半認為不屬於公平使用的。 嗯，都一半一半。 再者就是譬如美國和新加坡，我先提到啦，佢哋用呢一個公平使用啦，佢哋仲加多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香港係冇嘅，就係咧佢有一個叫做咧，就係、是、法定嘅賠償，意思即係話咧，嗰、那個嘅版權擁有人係唔需要證明佢實質嘅損失有幾多，而咧就依據咧就係話，我因為你侵犯我嘅版權，所以咧如果係判決你係侵犯嘅説話咧，你要俾一個定額嘅賠償俾我。譬如喺新加坡嚟講咧，嗰、那個定額賠償咧，可以每個版權作品咧係10,000波子，即係大概5,000-7,000美港紙到啦。咁、而美國咧可以係高達$30,000，即係20,000+港紙，甚至乎如果嗰個情況嚴重嘅話咧，可以係$150,000嘅一個定額賠償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大家係想即係多啲討論關於一個公平使用嘅説話咧，亦都要同時間要考慮，就係、是、可唔可即係會唔會就會加依一個嘅定額嘅賠償金喺入邊？咁所以依啲就唔係容易處理嘅議題嚟嘅咯。 依啲都同應該同市場嗰、那個規模大細都有關係啊！即係呢啲定額嘅罰款嗰、那個定義，因為譬如你講新加坡同美國之間嘅分別咧，就在於佢其實係防止緊一啲有機會侵權嘅一啲創作人啦。咁就佢哋係利用咗呢一個即係二次創作嘅一啲罅隙又好點樣都好，就喺一啲串流嘅平台或者一啲可以俾到錢嘅平台上面就會賺好多。咁所以嗰個定額個罰款裏面其實都因應住個點擊率啦，或者其實市场里边会做一啲咁嘅调整。 定额罚款当然就要睇下到底嗰个情况有几严重啦。咁、但系既然头先提过啦，譬如新加坡嗰个讲法就系最高就每一个版权作品可以$10,000，而美国度可以最高系$30,000。咁所以正如你头先讲啦，当然法庭会考虑好多其他嘅因素，睇下到底嗰、那个、那个嘅侵权情况有几严重啊，嗰、那个嘅广泛性系点样样啊，嚟到去定呢一个嘅罚则嘅。咁但系最重要一点就系我哋香港而家现有嘅法例就系如果嗰个版权拥有人认为自己嘅权利系被侵权嘅说话，佢要向法院证明佢嗰個嘅損失嘅，咁所以佢唔係好似新加坡或者美國咁樣，我唔需要證明啦。嗱，我要根據嗰個嘅定額罰則賠償，由法庭去決定，就係到底佢有幾嚴重，然後賠俾我咯。 另外咧就之前咧喺讨论呢个版权修订嘅时候都有提过，有人提过吓，就话一啲用户衍生内容应唔应该豁免咧？咁即系譬如话系有啲人举得嚟维基百科咁样，系个个用户咧都可以写上去嘅。咁呢啲嘅平台系咪应该豁免呢个嘅侵权嘅问题咧？ 2014年至2016年嗰时系有讨论过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而当时嚟讲咧，即系其实全世界咧只有加拿大呢個國家咧係有依一個嘅所謂我哋叫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啦，就用家衍生內容嘅一個嘅豁免。咁但係其實依個用家衍生內容咧，佢入邊要符合好多條件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咧，就係佢嗰個嘅發布咧係一定要不含商業性質嘅。咁而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一路都有去監察到底即係依一個嘅豁免到底佢嗰個有效性啦，同埋到底喺商業嘅層面係唔係可以即係可以我哋叫 justify 咧，即係可以支持得到嘅。咁暫時嚟講，以我嘅認知咧，雖然有國家話考慮會唔會引入即係相似嘅依一個嘅豁免，咁但係以我嘅認知咧，暫時嚟講咧，未有其他國家係咁做嘅。 最後一個問題啦，今次政府亦都討論到咧，就究竟合約可唔可以凌駕豁免咧？咁政府就認為咧，就唔應該，即係應該話政府而家個傾向就係容許合約繼續可以凌駕豁免咧。點睇呢個睇法咧？ 其實在我們現在的版權法例裏面，在有某些情況之下呢，已經有寫到呢，就是合約不可以凌駕版，就是那個的使用的，譬如如果你買了個軟件回來，那它會有一些這個這個法例裏面的條款呢，就是說譬如如果它不准你做一個備份的說話呢，其實這個呢是不可以的。那但 是至於剛才我想一般之前討論他們擔心的，就是可不可以雖然說增加了一些的一個豁免，可不可以用合約的方法令到這些豁免無效呢？咁但係我唯一我想指出嘅咧，就係如果你要有合約嘅話咧，就係即係雙方要有一個嘅協定喺度先得，無論係呢個書面啊，或者係口頭 都好，要有合約先好啦嚇。好啦，我哋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嚇。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支路嘅坏车拖走咗噶啦，唯一行车线解封。现时将军澳道上行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而观塘道转上去将军澳道都系受影响啦，龙尾排队牛头角定富街。反方向啦，经将军澳隧道同埋将军澳道出嚟九龙噶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唔能够有效降低运送成本。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740点，升5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086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系报24,702点，跌44点，成交张数2868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8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跌59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77.8，升5.6。美团274.2，升8毫；阿里巴巴135.4，升3.6；盈富基金24.9，两仙升咗6仙；快手97.85，跌1.85；斯摩尔国际49.3，升1.5；小米集团19.58，升3.2；比亚迪股份306.8，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89.38，升4仙；恒大汽车5蚊，系升5.6仙。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易居企业控股、影客、锦江资本、首掌宝佳和华章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深蓝科技控股、Rimbaco、新海能源、礼建德集团和高山企业。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35，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7，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港金系报16,7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0.93美元，卖出价1,791.3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右新街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锦田公路近锦河路，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右新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锦河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车龙一度消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彩虹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山。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东行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近住坪石嗰段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咧，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和谐村一段，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长沙环，和葵涌道丽景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一集咧，同大家讲讲中国实行嘅单一制。要知道单一制嘅特点，要明白国际上有另一个制度。就叫做聯邦制，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咧就屬於呢個制度嘅。咁究竟中國點解行咗單一制嘅道路呢？ 我哋國家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 單一制嘅意思即係話中央政府對全領域擁有管治權。其實一般嚟講，歷史比較悠久嘅國家都係實行單一制噶，例如中國、法國。而呢啲國家嘅成立，好多時都可能係通過民族融合。或者是战争所达成。 在单一制国家里面，一般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有若干个普通的行政单位或者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单一制国家的建立，首先是成立中央政府，之后由于国家实在太大，不可能由一级政府管理晒，所以就在中央政府之下开始设立不同的地方管治单位和地方政府。 这些国家入面通常只有一部宪法，一个最高的立法机关，一个中央政府，和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至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方面，地方是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由中央政府所授予的。而在对外关系上面，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公民具有统一的国籍。相对于单一制国家，我们经常会提及到另一种制度，联邦制国家。 联邦制国家是由两个或者更加多的成员单位共同组成的国家联盟。比较为大家熟知的联邦制国家就包括了美国、加拿大等等。在联邦制国家入面，除了联邦宪法和法律之外，各个成员都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联邦和他们成员依据着联邦宪法的规定作出权力的划分，各自行使部分的国家权力。当中如果在制定联邦宪法的时候对某些权力并未有划分，就会出现了一些所谓剩余权力。 不同的联邦制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剩余权力的方法，有些会交给联邦政府行使，亦都会有一些保留在各个成员国之间。 由呢度我哋睇到，剩余权力只会系出现喺联邦制国家之内。至于喺单一制国家，由于权力结构嘅不同，并唔会出现所谓嘅剩余权力，因为单一制国家嘅地方政府权力都系由中央政府所授予。 喺联邦制国家里面，仲包括咗一啲其他特征，例如功能。 他们的公民可以拥有联邦的国籍，同时间亦都可以拥有成员的国籍等等。 剩余权力只会出现在联邦制的国家，而在单一制的国家，地方的权力是由中央政府授予，所以不存在剩余权力。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而宪法就是清楚列明这些特点怎样去体验。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晚上的6:45，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麦家俊在这里。 大家好。 麦家俊，这个时间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大家觉得对于年长的司机的体格证明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说是7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如果揸住驾驶执照的话，根据现行的法例，其实他们在每次攞续领这个驾驶执照的时候，是要提供由医生所写的体格检验证明书的。现在香港就要求这些70岁或以上的司机驾驶人士，即是执照的持有人，他们是每一年或者三年就是要续领一次牌的。就是说最疏啊，都要咧系每三年咧就要做一次呢个嘅体格检验啦。咁而家咧就系申诉专员公署咧就系对呢个关于呢个驾驶执照嘅持有人嘅体格证明要求咧做一个调查，就发现咧其实香港咧虽然话有一个嘅体格检验证明啦，咁但系咧就系冇详列咧究竟有乜嘢嘅体格嘅检验嘅要求啊吓。可能咧就系呢方面咧就可能有一啲嘅医生咧就系究竟可能同医生傾完之後咧，佢就簽咗啦。咁但係當中其實驗過啲乜嘢咧，就冇一個特別嘅要求啊嘛，家俊。 係啊，咁同埋即係驗嘅時候裏邊咧個要求咧，即係固然係冇特別啦。咁啊，同埋咧，但係因為依一個咧，其實同而家嘅60歲以上持牌人士其實都有息息相關喎。點解咧？因為咧原來根據翻嘅資料咧，而家香港裏邊咧。見到60歲以上的駕駛者咧，其實即係喺過去嗰幾年裏邊咧，佔咗其實個交通意外裏邊咧，其實都佔咗兩成啊。咁而同埋咧，佢哋當中咧，原來從事職業司機工作嘅人數咧，原來超出一般人嘅六倍。咁即係咩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檢驗咧，其實咧可能會牽涉到嘅駕駛者咧，係好多係商用嘅駕駛者，而佢哋咧可能係同佢哋自己嗰個嘅工作咧息息相關，咁啊可能冇得避嘅。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出咗咩意外啦，喺路上面啦，咁除咗系影响到自己之外咧，咁其实如果系啲商用车嘅话咧，更加有可能咧影响到一啲乘客嘅安全啦。咁所以咧，其实都有需要正视呢个问题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就话咧，运输署头先所讲啦，运输署系未有就70岁或以上司机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定明要检查啲乜嘢啦，只系由申请人请嘅医生去自行判断。除咗呢个问题之外，商用车的司机亦都没有任何体格的要求。商用车就是讲紧譬如是巴士啊、小巴啊、的士等等这些的商用车。现在就只有譬如是一些的 巴士啦，專營巴士， 嗯、 又或者係電車咧，會為一啲嘅司機咧提供一啲嘅體格檢查啦。咁但係至於譬如話係頭先講嘅的士啊、 嗯、 小巴啊。咁咧就冇， 系 啦，冇運輸署就冇為呢啲嘅司機咧就定立啲乜嘢嘅體格要求啊。咁而申訴專員公署咧亦都睇翻香港嘅要求咧，同外國嚇海外地區嘅比較咧，亦都發現咧香港係比較寬鬆同埋落後啊。咁所以咧，申訴專員就促請運輸署收緊對於年長同埋職業司機體格證明要求，減低咧就因為司機嘅健康問題而造成嘅一啲交通意外。 系啊，如果讲起交通意外嘅话咧，的而且确即系申诉专员嗰边咧系有个即系近期嘅一啲数据支持啊。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唔单止系讲紧嗰个出事嘅数目啦，而系讲紧个严重程度咧。其实近年都好似喺同六十岁以上嘅人发司机咧，嗰个关系好似有一个直线上升嘅关系嘅。譬如讲今年咧头六个月里边咧，已经发生至少11宗嘅严重车祸。咁咧，所以其实呢一个咁样嘅立例啊，或者系我哋重新嚟讲嘅呢个咁嘅要求咧，好似系迫在眉睫咁样。 好啦，不如都问一问听众啦。咁大家又觉得啊，对于我哋香港嘅年长嘅驾驶执照嘅持有人吓，即系通常都系司机啦。大家觉得应该对佢哋有咩嘅体格要求咧？咁而家对于运输署嗰个嘅要求冇列明啊，系需要验啲乜嘢？又系咪太宽松咧？对于商用嘅车吓，包括系头先讲啦，的士啊、小巴等等，而家亦都系冇咧一啲嘅譬如车行啊，或者对佢哋有咩嘅特别嘅要求，运输署都冇要求，冇特别要求嘅。大家又觉得系咪需要收紧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麦家俊嚟嘅时候都请嚟一啲嘅的士司机， 好啊， 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啊，杜新堂你好， 杜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嗱，对于今次申诉专员公署嘅一啲建议啦，吓要收紧翻咧，对于年长司机嘅体格检验嘅要求啊，列明翻即系要验啲乜啊，你觉得点睇咧？ 可以接受嘅，但系最紧要就话究竟想我哋验啲乜嘢咧？嗱，我调翻转头问翻呢、這个啊，佢哋所讲嘅要我哋要求验乜嘢咧？ 或者调翻转啦，而家问，而家譬如你哋去续牌啦吓，咁啊年长嘅司机要续牌，咁要去到医生嗰度吓，医生咁医生会问你啲乜嘢嘅咧？ 嗱，医生问咧，第一你自己本身有冇三高，系咪？第二你嘅视力、你嘅听力，即系个听觉啦，好唔好？嗱，最主力咧就是视力同埋呢个听觉。 嗯。 咁至于三高，我成日都三高，糖尿、食药可以控制啊，系咪？血压高同一样可以食药可以控制，但系我调翻转头问翻运输署，究竟想我哋嘅年长嘅司机需要点样检查我哋嘅体格？嗱，唔好讲我自己啦，我自己本身我净系检查咗个体格先再攞噶啦。 嗯。 但系我去到私家医生，有啲私家医生唔肯写纸，或者唔肯睇我哋嗰啲。就变咗造成咗，是但揾啲医生有啲肯 翻个证 明，你冇事系嘛？但有啲未必一定喎。咁但系政府亦都冇讲明俾我听，究竟去边啲医生嗰度去 check 完之后，先至能够可以攞牌咧？问到嘅时候，你咪即管睇下边啲医生系有登记嘅，你去睇睇啦。 嗯， 变一个好模糊、好迷茫。 系咁，所以咪有需要去讲清楚同收紧咯，系咪啊？ 系啦，冇错， 都同意嘅呢、這 个系同意嘅。 但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去睇医生吓，医生去到证明你嘅体格嘅时候，头先你话验三高啊吓，同埋即系视力、听力啊，系问你啊，还是真系做一啲相关嘅检查咧？ 嗱，我相信就冇啦，因为我嗱。点解我要咁讲咧？ 即系就咁问就系，就咁问就系啦。 唔系问，而系事实上，去过几个医生嗰度，有啲医生就话：我哋唔做。咁你就注册西医嚟噶嘛？你可以话或者你 check 完个体格，你先至嚟啦。我你体格合格嘅，我咪想写翻张纸俾你，你合格。唔系啊嘛，一声。我唔需要，唔要你啊！有钱唔愿赚，咁我哋都觉得好奇怪，点解？ 系咯，点解咧？ 第二系啦，我就去政府医院，政府医生 可唔可以同我哋作出一个证明呢？未必一定得喎，又系。咁究竟好啦，如果年长嗰啲司机，你知道啦，好啲嘅就话呢度去嗰度去啫，唔好啲嘅时候，哎，话知佢最近就好似话斋，我就唔想讲到话啊，求求其其，你写翻张纸俾我，认为我合格嘅，乜嘢叫合格呢？嗱，到而家为止，我都觉得好蒙。虽然我而家系攞咗啦，我咧就正正式式去政府医生嗰度，同医生讲，由于不嬲我哋，譬如话啊睇开有冇事，好清楚啦，哦冇事，啊听力好，视力好，咪签个名俾你，你去攞咯。 老生，可唔可以咧讲多即系少少？当嗰啲医生你话咧，佢哋唔接受你哋个要求去即系出个医生纸，或者系去即系做翻相关检测咧，佢哋你嘅意思系佢哋系即系做咗即系佢哋冇咁嘅服务提供啊？定还是其实佢拒绝提供服务？佢冇服咩服务提供系冇得写呢个 report 啊？定还是系讲紧即系成个检测服务都冇咧？其实？好难想象 嘅，即系据我所理解嘅，有好多个医生系冇话正正式式同你检测嘅，但系运输署掟出嚟嗰份表格咧，我睇过晒之后咧，系最主要就睇个视力，同埋听力，呢两方面系合，即系合格啦。佢当场可以试验嘅，你睇唔睇？你睇唔睇到咁远嘅嘢？睇到 系啦系啦， 清唔清楚？清楚系咪嗱？咁啊，最紧视力啦，系咪？即系你交通情况之下听觉，咁你究竟听唔听到？咁最简单一句啦，你同我所讲嘅说话，我听到出边嘅人，如果大声啲，我都听到，即系话你嘅听觉系正常嘅，最紧系正常啫嘛。咁好啦，至于其他嗰啲咧，其他嗰啲真系我都话啦，一系好似运输署咁样，每一年又好，每两年又好，你都俾我哋作出个检查身体。咁点解政府同样一样嘢唔做呢啲出嚟俾我哋嘅司机做出检查，而只系能够马马虎虎咁样哦，得啦，你试下啦，冇事就冇事啦，冇事点解会冇事？有事都冇事。而家我哋所最惊就是心脏啊嘛，心脏普通心电图 check 唔到噶， 系即系你哋即系你哋唔反对话系年长嘅司机咧，就系做呢个即系严格啲嘅体格检验，但系要知道要去边啲医生嗰度睇啦， 系啦， 以及系成本费用嗰度啦，你哋有冇关注？ 嗱，啲成本费用嗱，而家我哋都要俾钱，医生写翻张证明，我哋先去攞得噶嘛，系咪？咁好啦，既然咁讲，点解你唔嗱？当然啦，政府医生永远都系唔够嘅。咁你政府医生唔够，你咪好似而家打针咁样，你咪叫佢啲私家医生，你不如你列啲名出嚟，究竟边啲可以可以签名，边啲唔可以？而当你唔知道嘅时候，盲摸摸去到哦，呢啲又唔得，嗰啲又唔得。当有个医生肯同你签名证明你 OK 嘅，咁你咪好欢喜啊！琴琴声你去啦。 咁你又点睇？即系而家譬如的士啊，就系冇一个咁样嘅一啲车行啊，会提供一啲嘅体格检验嘅服务俾啲司机。其实系咪都有需要咧？ 根本就系两回事嚟嘅。车行点解会同你司机去俾钱你作出个体格检查呢？你系你司机愿意揸车嘅话，你就首先攞翻张合格纸，即系话你正常嘅就可以揸车，系咁样噶嘛。但系你政府就要帮呢一批司机去做，你唔好净系一味话得个讲唔去做。最简单头先所讲嘅三高系有三高嘅，你咪讲，你咪要嗰啲司机去医。或者去睇，或者控制，然之后你先发牌俾佢。咁但系你又唔理，又唔成。总言之，你要攞牌嘅话咧，续牌嘅话咧，你就揾医生证明。医生点样证明咧？当时验你冇事，唔表示你日后冇事啊嘛。当时我同你验血糖正常、哦，血压正常、哦，心跳正常、哦，好啦。每一次发生在路面交通意外是很突然，兼且很受惊，一惊之下乱的。 OK, 系嘛？ 但系但我都想，我哋想清晰知道咧，即系你哋嗰边个忧虑或者立场，除咗系冇一个好清晰界定之外咧，其实头先陆宇光都讲过咧，其实成本嗰度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因为而家睇嚟去收个例之后咧，就可能系好有机会系每年一次啦。其实比而家嚟讲咧，其实足足系多三倍嘅要求。咁樣即係對於你哋嚟講，會話每年都要逐一次，跟住之後每次去做嘅時候，要做呢個檢測，跟住亦都因為可能某個機會咧，佢哋遲啲會釐清啦，或者係你哋要去揾醫生去做呢件事啦，咁都係有一個好清楚嘅成本喺度。咁對於即係年長嘅司機嚟講，會唔會都聽到啲聲音係其實有相當嘅壓力咧？ 我聽唔到，點解聽唔到咧？ 系啊，麦家俊讲多次啊。 头先我的意思系话，当而家如果收完例之后咧，即系好有机会系每年去一次，跟住之后亦都要有好相关嘅检测报告咧，喺成本上面会唔会令到一啲即系司机年长嘅司机咧会百上加斤，同埋有好大忧虑？ 啊会，咁我都话最简单一个验身报告，究竟系想我哋验咩身先？ 嗯， 冇个清晰指引，你叫我哋点样去验先？系嘛？第二。究竟去医院嗰度做乜？定还是私人诊所或者私人嘅化验所 ？OK， 私人化验所贵好多嘅喎，又系。 嗯嗯，明白。 我哋嘅司机点样挨咧？ 嗯 ，OK， 好啊，多谢晒杜新堂啊，多谢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嚇，杜新堂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亦都係一位的士司機嚟噶。咁其實申訴處咧都講到咧，而家嗰個嘅年長嘅司機嘅即係應該話咧，年長嘅攞住駕駛執照嘅人咧係都越嚟越多啦。咁都睇翻咧過去嗰五年數字咧，譬如60至69歲咧，就而家咧係2020年嘅數字啦嚇，就講緊係36萬咧就係持有人噶，即係揸住車牌嘅持有人噶。70歲或以上咧。2020年咧系讲紧73000多人嘅，咁当我哋嘅社会人口老化啦吓，越嚟越多呢啲年长嘅驾驶执照持有人嘅时候，应唔应该对于佢哋嘅体格检查有更加清晰同埋严格嘅规定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基本准则公然喺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开创恶劣先例，对于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嘅挑衅行为，中方必定会作出坚决和必要反应。强调背信弃义的同一错再错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咎由自取，自吞苦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此外，新界部分地区日夜温差超过10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喺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宝达村有交通意外，一带系非常之挤塞噶。就系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宝达村啦，有交通意外，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咧就沿住将军澳道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较早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慢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相当繁忙啦。龙尾排到喺锦田公路近吉庆围，而家锦田公路近住锦河路回旋处一带咧，多条道路都系相当繁忙噶。而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在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就离场了一阵间，但是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接近联合道的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是近住九龙面粉厂。另外观塘道左转去将军澳道，因为有意外的缘故，车龙就排到去近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下行龙尾在爱都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多车，龙尾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美城苑，条文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车龙去到三圣的黄珠路出去条文公路，龙尾就在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丽景去葵芳。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满，加啲柠檬、鲜果同埋薄荷叶，咁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请嚟香港女篮打 WCBA 第一人李子君嘅启蒙老师任明敏，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 社会福利界的选民都是根据条例注册的社工，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建议改善香港贫穷问题呢？对于安老院舍轮候时间长，候选人又有什么对策？ 星期六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社会福利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咧，就就住一啲年長嘅駕駛執照持有人咧嘅體格檢查咧，就作出咗啲建議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定名翻啊，即係譬如70歲或者以上，佢哋咧就最疏都係要每三年咧就一次做一次呢個嘅體格證明，先至可以續牌啦。咁但係咧就而家運輸署咧就冇定名係要驗啲咩項目嘅。咁啊，申訴專員公署咧就希望可以定名相關嘅項目啦。咁至於商用車车嘅司机啦，咁更加系希望咧可以订立一啲清楚同埋咧就系严格啲嘅体格要求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头先都讲到话咧，如果要啲司机去走去做体格检验咧，会唔会话造成一啲嘅经济负担咧？咁而如果全部都要晒，即系政府去到啊负担呢啲嘅检验嘅费用咧，又会唔会系一个好大量嘅公帑嘅考虑咧？咁所以申诉专员公署咧就系希望咧运输署可以探讨下去到方便啲职业司机去到验体格啦。咁包括话系资助啲有经济需要嘅职业司机去做体格检验啊，同埋咧运输署等等嘅 卫生署等等嘅部门咧，都可以探讨下边啲嘅医疗资源咧，可以适用于相关嘅体格检验噶。 系、其实咧要做呢个体格检验咧，其实头先都有好多嘅司机或者系一啲朋友都有讲过咧，其实要一个清晰嘅界定咧，其实系需要嘅，因为而家头先佢哋嘅分享咧，亦都有讲过。喺驗嘅時候咧，喺啲醫生咧，可能係都喺個溝通上啦，或者係真係個服務上面咧，其實未達到一個好清晰嘅要求，俾到佢哋知道咧，其實喺驗眼啊、聽覺啊，或者係其他相關嘅項目上面咧，冇一個好清晰嘅界定咧，所以亦都係令到佢哋有一個好難嘅準則咧，係去話俾人知究竟而家個健康狀況係點樣。咁所以喺呢個驗身嘅上面咧，做唔到原本想要嘅效果。 咁就住申诉专员公署嘅建议咧，我哋都向运输署查询佢哋嘅睇法啦。咁都讲到话咧，系现而家咧就系检讨紧呢个嘅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格证明机制，稍后咧就会咨询各个持份者嘅意见咧，亦都会考虑申诉专员公署嘅建议嘅。各位听众又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黄生， 请讲啊。 我觉得嚟讲咧，运输署同埋呢个系嗰啲係商用車嘅車主嚟講咧，互相 hea 緊。我哋嘅受害者就係我哋嘅行人啦，同埋我哋乘客啦。啱啱先，你如果話要驗身嚟講咧，最主要就係驗眼啦，同埋手腳反應，同埋個聽力，呢個最重要嘅。如果你反應唔快嚟講，點揸車啊？眼睇得唔清楚點揸車啊？你依家個保險公司咧，同埋我哋嘅個行人嚟講係受害者嚟嘅喎。保險係賠償額係好多嘅喎。行人啫，就正面關係都係付出咗好多喎。 黃生，你的意思係咪話希望政府都列明，即係要係清晰地講緊驗身嘅範圍啲乜嘢？ 係咁樣的情況啊！主持，第一司機唔夠，咁運輸署都知道件事嘅喎。的士商會同埋呢個小巴商會都知道件事嘅喎。如果你話真係嚴格到要驗埋眼、驗埋反應、驗埋嗰個聽力啊，嗰個情況之下咧，翻咗有一半司機唔合格都唔頂嘅喎。是不是先？依家嚟讲，佢哋司机唔够用噶啦，系咪先？或者佢哋嚟讲，互相明白呢一点，understood 咗都唔顶噶喎。咁啊，系大家 hea 下先啦，啊，系咪先啊？我觉得系咁样喎。但系对于行人方面，对保险公司方面，例如说我哋市民系最唔公道嘅呢样嘢，系咪先啊？ 好， 我觉得一定要严格做，一定严格去做。 OK， 好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黄生又举出咗一个即系问题啦，即系如果真系。對於現有嘅商用車職業司機都作出呢個嚴格啲嘅體格檢驗嘅時候，其實又真係有幾多司機可以過到呢個嘅體格檢驗咧？會唔會真係唔夠司機供應咧？咁 呢個唔容易，但係當然咧，即係我頭先黃生都提到一個好清晰嘅一個立場咧，就係到最終咧，道路使用者咧係尤其是商用嘅咧，都對即係乘客啊嗰啲生命啊同埋安全係有關係咧。咁所以就好似即係而家我哋咁樣檢疫一樣啫嘛，即係我哋唔開關或者其他嘢，都係因為係市民個安全問題。咁所以呢個如果擺喺最高嘅層次裏邊去講咧，一個清晰嘅界定咧，似乎都需要。 好，听听下一位听众有詹先生喺度啊！ 你好，詹生， 有个喎，你好，你好， 系请讲， 主持你好， 系 我姓詹嘅， 系 我你问我，我啊的士司机嚟嘅， 系 咁我咧，我啊30岁揸到而家都50几岁啦，其实你问我啊，即系我表明立场，我啲的士司机啦，我觉得70岁唔好续牌添， 但系佢都有即系就业嘅或者揸车嘅权利嘅、哦。 咁有，但係你兩方面你咪揀一邊囉。如果我覺得我咁多年嚟好多次，因為本身有大交通意外我都避得到呢，其實唔係身體問題，好多時呢係反應同精神嘅問題。我避過好多次都係反應同精神。例如我20年前揸同而家揸，我根本兩回事嚟㗎喇，即係個精神問題，你冇辦法，你年紀一大，你一定係退化咗㗎。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咁你話身體係咪要驗得足啲個樣？咁一定係要囉。咁呢個就要等政府去點樣去衡量囉。好似我哋咁，我哋個車裏面嗰個車隊咁，之前上一年過年嘅時候，有個司機都係差唔多80歲，就又係唔小心，反應唔好喺葵涌嗰度。都好似有賣報紙，係車死咗個行人啊！都、反應問題好緊要、未必一定係身體問題，反應同精神係主要嘅問題咯。我覺得 OK 好啊， 身體問題係咯， 唔該曬， 多謝曬詹先生啦嚇。咁反應嚇同埋精神狀態。 是不是都可以即是透过在医生那里检验到的呢？ 反而即是听众的立场很鲜明，即是个都讲就是要验验得很清晰，都讲来讲去都是那几个很大的范畴，即是视力啊、听力啊、反应啊，那这都是同真的跟即是驾驶上面有关系的。那我都觉得即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其实个立场和个范围都相当之清晰啦，即系政府系咪需要去谂下，其实呢一样嘢都已经即系需要去实行咧，系嘛？ 嗯，不过如果你话即系验多啲嘢，或者验得严格一啲，咁又要睇下而家嗰啲即系医生啊，系咪可以提供到相关嘅一啲检验嘅服务咯？咁又要睇下佢哋系咪需要转介去一啲嘅即系专业嘅检验中心啊，先至可以做到呢啲。 呢个咧，其实到最终咧都系要去政府里边落一个清晰嘅立场嘅，因为你唔多唔少同头先我哋有一啲听众啦，或者系一啲嘉宾去访问嘅时候都有讲过，就系、是、你有一啲嘅服务咧，其实普通嘅诊所系有嘅，问题就系头先陆宇光你讲紧够唔够专业去做到呢个判断，佢肯唔肯去做一个咁样嘅 report 出到嚟去承认。这个是究竟是得与不得，如果他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专科，他未必肯这样做。 不如就问一下这位医生先，电话旁边有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医生在这里。佘医生你好。 佘医生。 你好你好。 不如讲一下你又觉得现在为司机年长司机做的体格检验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你觉得有什么需要一定加下去呢？ 其实最困难呢就是呢个被檢查者嚟到醫生嗰度睇咧，就係佢啲資料咧齊唔齊備，咁呢樣先最緊要嘅。因為基本上而家咧個醫生係冇權咧攞到佢啲所有嘅資料嘅，譬如佢以前嘅病歷啊，佢嘅藥物啊咁樣，係好靠個被檢查者主動同我哋講嘅。咁如果我哋得佢唔講俾我哋聽，食咩藥有咩病，咁我哋完全唔知道，我哋只係睇當時咧，佢話佢隻視力好唔好啊，使唔使戴眼鏡啊，使唔使助聽器啊，啲手腳靈唔靈活啊，我哋只係睇到啲基本嘅嘢啫。咁基本嘅嘢嘅話咧，咁但係咧就同一個駕駛安全咧，就似乎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咁譬如又好簡單，譬如佢有冇血壓高，佢知唔知自己有冇血壓高，或者佢有血壓高醫得好唔好？第二佢食藥食得足唔足？食藥有冇副作用？呢啲咧，佢可以完全唔講嘅，佢自己都唔知嘅。可能個長者，因為而家我哋基本上咧，香港咧每個病人咧冇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咩病嘅，除非你係差到入到急症室，或者你自己係有啲錢去私家醫生度驗身，你先知道有病嘅啫。如果唔係一般市民咧，其實咧係唔知道自己有咩疾病嘅。啊，咁我哋個基層醫療咧，基本上或者家庭醫學醫療咧，即政府俾到我哋嘅，其實基本上係喺我哋一個比較先咁高水平嘅生活嘅一個香港咧，係相當可笑同埋可恥嘅。因為可以咧，一個病人咧，你糖尿病咧，你有糖尿病都唔知嘅，你唔可以驗就得噶啦，你食唔食藥都得嘅。 嗯， 食藥食得好唔好都得嘅喎。咁完全係冇 呢個係啦，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嘅，陳醫生。即係其實我哋頭先一直都有啲聽眾都立場相當鮮明，就係、是、喂依啲關乎人命關天嘅嘢都應該要盡快立例啦。咁如果當假設政府立例嘅時候做得非常之清晰，就係話需要去做嘅檢驗裏面一定要包含呢幾樣嘢嘅時候咧，而如果佢冇提供以前嘅病歷，咁啊一定要再重新檢驗，即係一定要有呢樣嘢包嘅時候，會唔會俾到一個更加清晰嘅界定俾你哋去做嘢咧？ 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要有，譬如佢可以有一個自己個人嘅病歷，同埋啲藥物，我哋可以咧可以接觸得到嘅。咁但係呢個咧涉及到成個社會個醫療系統個設計。咁而家我哋呢個醫療系統嘅設計咧係1990年到而家嘅，係30年冇變過。而呢個制度咧基本上就係冇咗基層醫療嘅，基層醫療係自生自滅嘅。咁直到你差到咧，去譬如你嚴重到要入急症室啦，要專科治療啦，要咁就會有政府就會支援嘅。至於你未入到急症室之前嘅醫療咧，政府係完全唔支援嘅。咁所以嚟講咧，就話你要將可唔可以喺一個趁呢個檢測檢驗個市民識唔識去駕駛嗰度咧？其實呢度咧只係一個冰山嘅一角嚟嘅。咁其實好簡單，最好有一個個人病歷，我知道你所有病原來就中央睇到嘅，知道你有血壓高、有糖尿病、食緊咩血壓藥、有冇陽間症、有冇試過中風、有冇關節炎嗰啲。如果你有個中央病歷， 有冇一睇到？就算你唔讲，我都知道，咁啊最简单。 但系呢个似乎就冇咁快可以做得到啦。如果当真系冇呢个中央病历嘅时候，会唔会有其他啲折冲方案系可以令到你哋即系做嘢系容易啲嘅咧？ 其实最简而家可以做嘅话咧，就系、是、最好就系我哋建议咧，就系、是、第一件事咧，就系、是、要个检查个项目要多啲啦，譬如多咗视力啊，同埋一个视力同埋呢个听力之外咧，个血压啊、血糖啊。譬如頸嘅關節有冇問題啊？譬如你擰頸都擰唔到啊，或者手嘅關節有冇問題啊？或者啲神經內科嘅問題，會唔會有啲手腳無力啊，或者麻痹啊咁嘅？呢啲其實可以加上去嘅。 呢啲係咪呢啲普通嘅家庭科醫生係咪有足夠嘅器材嚇，同埋專業嘅知識水平去到處理呢啲檢驗咧？或者 有資格去做 咧？係 咯， 係 啦。 其實香港嘅醫生好叻嘅，其實基本上你知道咧，你有幾難俾佢填咧。佢就會填得到，同埋咧會做到嗰啲檢查嘅，咁亦都有，即係有啲可能我哋可以透過醫學會俾啲培訓俾嗰啲醫生，咁亦都唔係話相當唔係一啲什麼高新科技嘅。那個問題就要有位填先得。而家譬如睇翻個檢查，如果你睇翻個表格咧，只係得三欄，第一件事就係睇視力，使唔使戴眼鏡？第二睇唔睇助聽器？第三唔適合駕駛？咁變咗就其實冇位去寫，或者係冇機會去表達。个医生去检查，咁医生就系、是、其实一见到就两项条，哦，要戴眼镜，要戴唔使再代替，咁填完噶啦已经，咁变咗就过分简单啦。咁过分简单嘅话咧，咁变咗就系对个病人唔公，对个被检查者唔公平嘅，对个社会都唔公平，对公众都唔公平。咁因为如果譬如你好多商业司机，你揸架车，原来你食紧糖尿药，随时你食快食迟啲会血糖过低，会成个巴士冲上马路嘅，咁其实好危险嘅。咁问题就我哋都系冇咁嘅机制，冇咁嘅机会去做呢样嘢。咁如果我觉得应该系喺个譬如政府方面咧，喺个譬如发驾驶牌照嗰阵咧，譬如要揸商用车嘅，或者揸70岁以上揸车嘅，应该个要求嘅。準則要提高啲，同埋個起碼要俾個醫生係可以知道邊啲要檢查，邊啲重要嘅。然後咧，仲有啲係可能咧，有啲係可能 equivocal 嘅，可能得，可能唔得。譬如咧，同你控制得好就得，同你控制得好唔得。咁呢啲咧就日日唔同喎，可能。咁呢啲又可能要跟進翻咁樣。 嗱，佘醫生啊，而家即係香港法例就要求咧，即係70歲位以上嘅車牌嘅持有人，去到每次續牌，即係可能三年嘅時候，就做一次體格檢驗啦。你覺得70歲呢個界線有冇需要檢討咧？ 其實70歲一個即係70歲或者65歲呢個都係一個合理範圍嚟嘅。即係而家基本上咧，60零70歲咧，都喺香港嚟講咧，都比較年輕嘅，都唔係好老嘅。咁問題就係話咧，70歲以下有病嗰啲點算咧？即係70歲以下都可以有病，都可以有嚴重疾病嘅。咁嗰啲咧就似乎就冇三不管。咁政府冇睇呢啲咁嘅地方。不過我啲可能50歲開始有病嘅，已經可能中過風啊，可能有心臟病啊，可能有糖尿病，食緊藥啊。咁有咁啊！依啲咧就要我都係要關，變咗就唔係話賺啲70歲嘅。而第一件事，你揸商用車更加要嚴格啲。就算你唔係揸商用車嘅話，如果你有病咧，其實呢個法例應該要主動要去做檢查。咁可以即係你要衛生署咧，即係譬如你唔係衛生署，應該係譬如運輸署咧，要個申請者要自己申報個病歷。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咧，你要再轉介俾醫生再檢查。如果佢隱瞞嘅話咧，要負法律責任。咁起碼都要有一點咧，就起碼個申請者都知道咧，自己要為自己嘅健康負責。 好多谢晒佘达明医生啊，咁啊佘达明医生就系一位老人科专科医生嚟噶，咁啊再听听众嘅意见先啦。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先生， 你好，黄生， 系我黄先生，听唔听到啊？听到 ，请讲。 系，其实我就30松啲岁，我就日日揸车都揸咗5、6年嘅。咁我其实个我先讲立场先啦。其实我就觉得申诉专员呢个机构去做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即系有啲多余，同埋到底个 purpose 喺边度咧？因为其实我咁多年嘅观察，即系好多车友啊，或者我啲的士司机或者车主或者车行，我都有倾开咧。其实我比较 concern 一样嘢，就系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因为头先好多听众讲话，喂，对于成个社会个安全会提升咗，其实我唔系好同意。因为譬如我揸啲5、6年车啦，我观察到的士牵涉交通意外同嗰个的士司机嘅年纪其实冇关系。即系你20岁撞车同你60岁撞车同70岁撞车系一样。咁我諗其實好簡單呢，即係政府要即係或者佢話有需要，到底 到底做咗呢一樣嘢係喺 scientifically 係咪真係減少咗嗰個傷亡先？咁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你碌翻 insure 嗰啲數字，到底的士司機、巴士司機、小巴司機牽涉交通意外而有人命傷亡，到底幾多歲？到底係因為佢病啦、啊、中風啦、啊、血糖低啱、啊、個醫生去本，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就even 佢做咗呢一件事，其實個保障提供唔多。因為我覺得其實政府做一個政策咧，唔係話佢需唔需要做嘢，係咪有一個 necessity？ 因為當你其實樣樣做都好噶，係咪先？但係你做完之後，其實個 purpose 係咪真係完成到咧？我有好大嘅疑問。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啦，又講得啱嘅，即係發生意外咧。就唔一定係即年老嘅司機就唔一定係咧，就意外係多啲嘅，即係同嗰個司機嘅個人嘅駕駛態度啊、身體狀況啊、身體狀況都唔一定係年長先至有問題啦，咁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即係而家譬如見到人口老化，咁可能真係多咗年長嘅司機嘅，咁有啲嘅憂慮嚇，有啲風險嘅咁。咁有冇需要就係就住即係年長嘅司機做一啲嚴格啲、清楚啲嘅一啲體格檢查咧？ 當然我都同意，即係頭先嘅嗰位聽眾黃生所講咧，即係喺駕駛態度或者其他嘅方面咧，其實都對於成個道路安全上面嗰個因素係好重要嘅。但我哋都即係關於數據上面嚟講咧，根據翻即係運輸署同埋即係那個申訴專員去年公布翻嚟嘅數字咧，就係其實佢哋講緊2018年嘅時候咧，全港近兩成交通意外嘅都係涉及喺60歲以上嘅駕駛者，佢話個比例咧係遠超60歲以下嘅年齡組別，咁所以可能呢個咧係佢哋自己即係去講話有需要去跟進呢一個70歲以上係可能要做多啲身體檢查嘅一個機制啦。 好啦，咁呢个时候都转一转话题啦，咁嚟緊呢就都可以请听众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嘅，就係呢关于安心出行啦。咁政府就话呢係12月9号开始，咁市民进入食肆啦，以至到呢就係一啲嘅表列处所，即係关于係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啊、戏院等等呢啲场所呢，都係呢需要用安心出行㗎。咁都引嚟好多社会上面嘅讨论啦，即係包括呢就之前嘅讨论，譬如话係一啲嘅长者啊，冇智能手机嘅人士啊，点算呢？基层嘅人士啊，佢哋负担唔起智能手机啊，点算呢？咁係咪就去入唔到去呢啲嘅表列嘅处所呢？有冇豁免嘅范围呢？而家即係政府都未讲得清楚啦，咁將會去到即係遲啲先會公開啦。咁究竟又有冇一啲其他嘅替代嘅辦法去到做一個病毒個案嘅追蹤呢？嗱，有啲人咧就建議話啊，不如咧用八達通啦，因為八達通咧始終嗰個喺社會上面嘅覆蓋面咧都相當之廣啦。如果用八達通嚇嚟到咧係作為一個嘅追蹤嘅工作嘅話，咁會唔會係好過嚇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咧？就有呢個討論喺度。 係依個討論裏邊咧，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兩樣嘢啦。第一個咧就係嗰個私人嘅即係數據同埋佢個資料究竟個保障會喺邊一度啦。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其實係一個又係信任嘅問題啦，即係市民會覺得即係如果我哋嘅即係八達通嘅資料都係政府可以去翻相關公司攞嘅時候，咁究竟個市民嗰個私隱嘅情況會去到邊度咧？咁樣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質疑同埋爭拗。 仲有就係可能要更加多嘅啲八達通機去到處理呢啲八達通嘅拍卡問題啦，以及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係隔咗一重啦，即係以前安心出行咧，你係確診咗，衛生防護中心就攞你嘅呢個安心出行嘅記錄去到追蹤，但如果要用八達通嘅話，政府就要向八達通咧去到攞你相關嘅啲行蹤記錄，又係咪合適咧？歡迎打嚟1872311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分析两宗涉及富豪机场酒店的新冠确诊个案的群组，进一步确认两宗个案基因排序十分相似，并带有新出现的病毒株谱系 B.1.1.5.529， 与南非和博茨瓦纳发现的排序相似，显示由南非抵港的个案是源头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有关病毒株谱是 B.1.1.529， 对于公共卫生影响的科学资料仍然不足，世卫已经将此谱系指定为正开展进一步监察的病毒株，中心会密切监察最新发展。当局已安排由本月11号到14号曾入住富豪机场酒店相关房间的12人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进行14日强制检疫，暂时未有相关确诊个案。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其中5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另一宗检测结果待定。个案涉及两男四女，年龄介乎1到45岁，分别由法国、菲律宾、泰国、俄罗斯、尼泊尔、孟加拉来港。另外，由于尼泊尔航空营运，在星期二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香港的航班有一名乘客确诊，及有三名乘客未能符合防疫规例，卫生署禁止尼泊尔航空营运的客机在明天到下月9号从加德满都着落香港。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与记协提出司法复核，寻求推翻通讯事务管理局去年就一集头条新闻节目所作的裁决，高等法院颁下判词裁定，通讯局的裁决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判词提到，即使头条新闻是讽刺节目，公职人员应该对批评持开放态度，有一定宽免，本质都并非要以鼓励憎恨或者侮辱方式去讽刺公职人员，而节目的描绘似乎是基于警员的地位而针对他们。通讯局表示会同法律顾问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包括是否就裁决提出上诉。港台工会与记协话尊重法庭裁决，与律师团队研究判词后再回应。港台回复查询时话，已备悉有关裁决，会按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及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致力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节目和资讯。上海市卫健委傍晚通报新增3宗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市卫健委说3人是朋友关系，本月19到21号曾先后到苏州游玩，有较长时间密切接触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浦东新区相关小区需要作14日封闭管理，而上海3个地点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宝达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现在秀茂坪道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但是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和将军澳方向的交通就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交通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较早前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宝达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将军澳道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上行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现在车龙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龙尾接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常怡道。咁喺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营点咧，虽然意外清咗长一段时间，咁但系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近锦河路回旋处。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版权条例的草案，商经局就说展开为期三个月公众咨询。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 目的是要保障私有财产权利，保护创意产业。如果一些盗版啊或者大规模侵犯版权，对创意产业是有个窒碍，影响到经济权利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版权制度做一样东西。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話十二月九號開始咧，咁啊食肆同埋咧表列處所咧都係需要咧使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入內啊，咁但就引起好多社會討論啦，好多嘅長者啊、基層啊、唔同嘅人士咧，對於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難嘅人士咧，應該話嚇咁係有好多嘅擔憂嘅咁。咁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咁嗱，見到咧，譬如係港大嘅何柏良醫生咧，就亦都講到話澳門嘅例子啊。他说澳门都试行跟类似安心出行的情况，就说一家人可以使用一部手机，手机就可以多过一个人登记使用，就可以帮忙长者和小朋友去到扫描安心出行。而澳门那方面也有澳门通作为拍卡的替代方案，咁就唔一定咧，系需要咧，系用呢个类似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可以用澳门通嘅拍卡咧都可以代替。咁其实呢啲嘢系咪可以香港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咧？ 的而且確咧，即係每個唔同嘅措施咧，都係去參考價值嘅。即係頭先陸宇光你講到喺澳門嘅用嗰兩個咧，其實都有佢方便之處。但我諗頭先我哋去睇翻相關嘅資料啦，同埋見到社會上面嘅爭拗啦，似乎其實咧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對政府點樣使用依一個私人嘅資料啦，其實係有一個信任嘅問題喺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基本問題嚟嘅。好，頭先我哋講嘅幾樣嘢裏面咧，其實都同呢樣嘢牽涉咧有少少關係。 咁信任問題就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嘅。但係對於一啲用願意用安心出行啊，即係或者唔介意用啦，但係其實佢用唔到啊，即係可能佢冇智能手機，或者佢係唔係好識用嚇呢啲新科技嘅一啲人士嚟講，可能就係一個困難啦。 的而且確係啊，嗱，如果你就係講緊話用一個方便程度嘅話咧，而且確喺用八達通咧，對於長者嚟講，因為佢哋已經有唔少嘅長者已經有依一個八達通嘅卡旁身啊嘛，咁啊唔需要再去接受嘅新嘅市民，好似上次講派錢咗亦都一樣啊，咁啊所以咧。喺淨係講方便啊嘅程度嚟講咧，咁咪毋庸置疑咧，一定係會比安心出行咧，即係用智能手機嚟講咧，係會比較容易啲嘅。咁但係因為依樣嘢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啦，係所有市民都會係即係受到影響啊嘛。咁呢個亦都會即係有其他嘅憂慮咧，係會產生到出嚟啦。 嗱，見到咧，荃灣區議會主席陳婉心咧，就喺社交網站嗰度咧，就係話有其他嘅建議啦，會唔會可以用探討下嚇，即係都向政府方面咧，就係有啲嘅建議探討咧，就用拍八達通嘅方法去代替咧，就係掃安心出行啊。咁不如請陳婉心嚟同我哋講下先啦。阿陳婉心你好， 陳婉心你好， 點解有咁嘅提議咧？ 第一樣嘢咧，我自己就自從政府開始即係入食環署街市用安心出行之後，就都去過好多次荃灣嘅街市，咁我睇到就非常之冷清。咁同以往比較咧，就有啲少同啲商户傾翻少咗四成生意，有啲話一成都唔知有冇，要等執笠。 咁佢都問嗰啲長者點解你唔入去街市，因為佢哋話其實主要好多長者唔入去，咁佢哋咧就話因為頭先你主席講過啦，佢哋未必有智能電話，有啲又唔識用，咁變咗個情況咧，我見到啲長者咧有啲要偷偷地入去，有啲咧就係要去超市買啲係凍肉啊、罐頭啊，咁啲情況我覺得即係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啦。咁而荃灣園好多街市都有個特別定情況咧，就去即係有地下，有一樓有二樓，地下就魚檔，一樓就賣肉，二樓就賣生果賣菜。咁佢哋只有一條好窄嘅樓梯，一般市民咧就要出出面嗰度咧就搭升降機或者扶手電梯上去即係一樓二樓。咁每次咧都要就要再嘟一次，咁啲長者咧就更加即係覺得。即係我都唔識用，仲要我用幾次？咁當然出面有人幫佢填紙仔，但係亦都係即係佢哋覺得係好費時失事，同埋有啲擔心啦。我寫咗啲紙仔俾唔知邊個人，又唔知點樣樣。咁我自己睇到咧，即係會唔會諗啲即係比較方便嘅方法？咁就好似頭先大家所講咧，就係八達通。咁點解我會諗八達通咧？咁除咗係好多長者有用、識得用之外咧，政府最近又即係推行緊叫八達通，係兩蚊就俾一啲六十歲以上長者啦。我哋醫院辦事處都幫咗好多長者咧，就係、是填報嗰、那個即係、表格去申請嗰個叫落油卡兩蚊八達通。咁根本有好多長者已經有啲係資料，即係已經係用咗個人嘅即係資料，即係譬如話係個人嘅八達通係應咗。遲啲政府話六十歲以上嘅長者或者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全部都係要用個人八達通。咁喺嗰個政府行政程序又少咗好多。咁點解唔試下即係研究用八達通咧 ？OK， 嗱呢啲工具咧，其實都係為咗一個目的咧，就係、是病毒個案出現嘅時候咧，可以方便追蹤啦。 係啊。 咁如果係用八達通呢個方法，你覺得又可以點樣追蹤法咧？ 嗱第一咧就係、是。其實八達通而家平時已經係攞咗你一啲，譬如話係消費啊、邊度食嘢啊、搭咩車啊、買啲咩嘢啊，只不過多咗一個曾經去過街市。咁如果用實名制嘅話，假若你嗰、那個去嗰個街市嘅地方真係有疫情發生，咁政府咪可以係睇翻，即係你去嗰個街市資料，然之後就打翻電話或者聯絡翻嗰位市民、嗰位長者咁咪得咯。 嗯。咁但係即係有幾個問題啦，即係第一一定要個八達通實名制，同埋有你嘅聯絡資料先啦，咁而家都仲未係八達通都未係有一個實名制嘅，即係強制喺度嘅。咁你又點樣知嗰個人係邊個咧？點樣聯絡佢？ 如果而家六十歲以上又申請緊即係政府兩蚊嘅八達通咧，其實已經填咗啲資料噶啦，即係已經係亦都收到張卡嘅大部分。咁頭先講過啦，就政府都開始即係話其他嘅長者都逐漸都用個人八達通，咁其實可以就做多一步，就係未有實名制嘅長者，即係未有個人八達通嘅長者，你又想去入去街市，咁你就要做一個登記，即係俾低啲個人資料，即係方便知道佢將八達通個關係。咁當真係有疫情發生又有關係嘅話，就政府可以聯絡有關嘅人士咯。 嗯，但系你阿陳元新聞，因為咧你去講嘅依樣嘢嘅時候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實你哋都有俾唔同嘅一啲街坊啊，或者係一啲前區議員啊，有批評過，即係你哋咁樣嘅做法咧，係有機會咧係會令到一啲私隱啊，或者佢哋嗰啲資料咧係會即係俾所謂俾政府控制啊。 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好似多一個方法啊，係俾佢政府咧去攞你嘅資料搞啊。你點回應呢啲講法？ 相對嚟講，同個電話嚟講，電話嘅裏面嘅資料更加多啦。有啲人甚至話，可能即係安裝牆入咗之後，電話裏面嘅資料都俾人攞咗。咁八達通頭先講過啦，都係你一般嘅消費資料，只不過係即係你係多咗項，就你曾經去過邊個街市啫嘛。咁當然我哋覺得最好緊好多市民都話，我哋就唔用安裝牆啦。咁如果大家能夠說服到政府啊，我哋即係唔使用安裝出人，咁就最好咯。如果唔係，我哋都要諗個方法幫下而家啲長者或者幫下啲商户改良佢而家嘅營商環境咯。 不過首先都要講翻，即係政府都多次講咧，即係安心出行嘅行蹤記錄咧，係記錄喺使用者自己個手機入邊，咁就即係唔會話政府係隨時都有個方法咧去到攞你嘅資料嘅。 下咁。 系啊，同埋另外咧，但系另外咧就系八达通上面咧，即系始终咧，头先阿陆宇哥所讲啦，即系如果安心出行咧，如果正如政府所讲，将嗰啲资料摆喺个手机里边咧，你八达通就唔系啦，因为八达通到最终咧，即系嗰个资料咧，其实即系系属于八达通公司佢哋，即系都系会有份系去管理嘅。咁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一直都有讲过，其实一个商业操守上面问题咧，因为始终即系八达通系一间商业公司嚟嘅。咁所以你点样去睇，即系将呢一样嘢一个相关嘅行踪资料会俾咗一间即系系商业公司去处理咧？ 其实啦，而家我头先讲过啦，而家即系政府要啲市民，如果系要两蚊长者搭即系车啊两蚊咧，都要填补啲资料嘅。咁已经系俾咗啲个人资料，因为你用咗个个人八达通嘅。咁迟啲咧，亦都如果啲长者，譬如其他嘅六十岁长者，都系要先喺后都用翻系一个个人八达通嘅。咁你啲资料一样系已经系俾咗相关嗰啲啊机构。咁除非我哋就話即係有啲立例佢哋一定唔可以用啦，咁如果唔係我哋即係有啲行政措施或其他方面去唔俾佢立亂咁用，如果唔係而家根本就已經係掌握咗大部分長者嘅資料噶啦。 嗱，八達通裏面記錄嘅咧，就係、除咗即係如果利用呢個方法嚟到追蹤呢啲市民嘅行蹤嘅話，除咗呢啲行蹤之外，其實八達通仲有好多一啲搭車啦嚇，同埋購物嘅資料噶咁。咁可能真係有啲人會擔心嗰個私隱嘅問題喎。 我明白㗎，絕對同意同埋明白。咁但係咧，就我都重複講過啦。根本而家係即係除非你唔係用個人八達通，如果用個人八達通，根本你啲資料就係、有關方面覺得你係犯咗乜啲罪行或者咩嘅時候，都可以去攞啦，去用啦。咁甚至到或者你話你自己攞住張八達通，假若你係犯咗法或者啲咩嘅時間，相關嘅人員如果即係有足夠嘅證據或者攞到某啲嘅授權，都有可能可以即係喺個八達通攞到你嘅資料嘛。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陈远森啊，多谢你先， 唔该晒， 陈远森就系荃湾区议会主席嚟嘅，咁啊呢个讨论咧，相信都会有其他人去讨论落去啦， 当然啦， 咁啊即系究竟有冇其他嘅方法吓、去到令到呢个可以即系做到病毒追踪之余啊，咁又系即系大家可以安心咁去使用，或者即系大家都系可以使用到嘅一个工具咧咁。咁另外就係即係通關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係因為之前政府都探討緊，會唔會可以將呢個嘅安心出行嘅記錄上載嚟到咧，係讓呢啲市民咧可以通關啦。咁如果八達通嘅話，咁又點做咧？都係啲疑問。 係啊，如果你從一個即係一個政策上面嚟講嘅話咧，即係安心出行如果要同即係大陸去互通翻呢啲咁嘅資料咧，就一定係會比較方便啲嘅。咁所以喺呢個狀況裏邊咧，我諗即係政府考慮用八達通咧，喺依方面嚟講，我諗佢嗰個嘅即係誘因亦都唔大，即係除非係方便到市民去做嘢咧，咁可能係另作辯論。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兒童風濕病學會委員會成員蔣佩瓊醫生， 啲風濕病嘅病人咧，佢用緊嗰啲藥咧，因為係令到個免疫嗰個能力咧係低咗，咁變咗當我哋隻疫苗打入去嘅時候咧，佢製造一啲有記憶嘅抗體個能力咧，亦都有機會咧係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較重少少嘅即係會影響個免疫方面比較多少少嘅藥物，譬如啲環泡素啊，或者啲環磷酰胺啊呢一類嘅藥物咧，醫生咧就會建議個患者咧，可能喺用藥方面咧就會調適嘅，即係譬如我打完針之後，我需要停幾耐嗰只藥咧，或者我打針之前係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藥咧？咁所以亦都有個説法咧，其實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係一啲中度或嚴重個身體個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晚上七点五十分啊，这个时间讲一讲咧，就是早两日咧，就喺死因庭嗰度咧，就是就住一宗系喺妇女啦吓，孕妇分娩嘅时候出现嘅事故咧，去作出嘅裁决。事件咧就是一名42岁嘅高龄产妇啦，就喺2016年咧，就喺观塘联合医院 在分娩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吸盘去到助产。但是就是 BB 女出世之后头就出现了肿块，之后就情况转差，八日之后就死亡。前日死因裁判官就裁定女婴是死于不幸，死因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变，休克和母脏腱膜下出血而致死的。究竟这个吸盘助产其实是常不常用的呢？有没有一些的风险在这里呢？大家是看回这件事是以后啊，就是即要再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又要小心些什么呢？不如都请来一位妇产科医生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余启文医生啊，余医生你好。 余医生你好。 是，各位观众好，各位主持好。 不如请你讲下咧，就系妇女分娩咧要用呢个吸盘助产，其实常唔常见嘅咧？咩情况之下需要用嘅咧？ 其实我用吸盘助产都几常见嘅。 嗯。 咁情况要用嘅地方，我哋通常一定要系觉得咧，就 B B 喺肚子宫入边啊，或者阴道入边仲唔出世有危险，我哋先会用佢。我哋妇产科医生都唔会立乱用真空吸盘嘅。咁啊，覺得有危險啦，可能對媽媽啦，可能對 B B 啦，先至去用，亦都有符合一定嘅條件先用得嘅。 嗯，咁而呢個嘅吸盤助產啦，即係或者叫真空嘅吸引術啦，其實個過程係點？有冇話一啲嘅風險喺度噶？ 個過程咧，第一樣嘢，我哋點解要用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啦，B B 有或者媽咪有危險啦。我一定要 B B 个宫颈全部打开晒先啦，咁你要摸清楚 B B 嘅头仔啊，要够低近住嗰个产道嘅出口啦，咁觉得有医生有信心啊，都排除咗啲其他嘅危险性啊，觉得出到嚟先至可以用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夹硬用咧，个危险性咧可能仲更加之大添啦。咁我哋用啊，其实咩叫真空吸管咧？就难睇啲好一个泵，去厕所泵嘅嘢，摆喺 B B 头皮上边，咁大概五六 cm 直径度咯。咁我哋正咗个负压啊。咁个负压嘅话咧，咁我哋将掹住个吸管嘅话咧，咁就造成个拉力咯。咁如果加埋个妇女嘅推力嘅话咧，咁就可以加快个生产过程啦。咁通常一般我哋几时会用呢？譬如佢嘅嚟讲啦，如果个妈咪已经喺宫颈开晒屙咗好耐啦，都屙唔到 B B 出嚟啦。又或者我听个监察胎心声嘅咧 ，B B 心跳咧惊慢、惊缺氧、惊缺乏嗰啲血液供应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用呢个方法。亦都有时我哋会见到啲血压高啊，或者有啲心脏病嘅妇女啊，亦都唔适宜拖太耐嘅话，我都会用呢个方法去助产。 嗯，今次 B B 女嘅死亡嘅情况咧，就系佢有肿块咧，个头都有肿块啦，之后就发现系缺血缺氧性脑病变、休克同埋母脏腱膜下出血啦。其实呢啲情况，系咪呢个真空吸引术其中一啲嘅风险嚟嘅咧？还是系可能因为做错咗一啲嘢而导致呢啲情况 咧？其实咁嘅，呢个系一个已知嘅风险之一啦。通常我哋都会同都喺个过程之中，我哋都会话俾病人听，我哋有个风险。咁其实风险系边一方面咧？就我哋个网下边嘅流血咧，就喺个头皮同头骨中间嗰个地方出血。而嗰个地方嘅出血，通常一般嚟讲咧，咁可以可大可小噶嘛。因为个成个头皮咁大咧，如果有大忽地方一齐出血嘅话咧，喺嗰度地方可以闲闲地咧，几十甚至乎100cc 血都可以燥到出去。咁我相信，我哋唔知道呢個案例中間發生嘅細節，但我估計咧，如果真係出現到首先所講缺血缺氧性嘅病腦病變嘅話咧，佢嘅流血嘅份量一定唔會少。咁俾少少背景資料大家先啦，大概成個 B B 係得300cc 血嘅嘛，全個 B B 加埋，如果佢流到係講到100-200嘅話咧，咁其實已經可以有機會令到一個直到一個嚴重的創傷，甚至乎致命性的出血咯。 咁睇翻咧，就係而家都要即係如果下次即係再要去做一啲嘅真空吸引術嘅時候，其實有冇乜嘢即係預先可以去檢查定啊？即係究竟而家個狀況係咪適合用咧嚇？咁、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啲事故嘅發生咧？ OK， 嗱，咁我哋咧要防止呢件事嘅发生，最紧要的地方就系话，我哋真系操作嘅人咧，要好知道自己嘅仪器啦，好知道当时嗰个临床情况， 其實每一樣嘅儀器或者每一個步驟，甚至每一個手術都有風險。咁我哋就要喺第一個病人嚟講，就話你要頭先我哋所講嘅係咪真係一定要用？有冇第二個方法代替咗呢個方法生產？舉個例講，你可唔可以俾耐啲時間佢屙佢出嚟咧？又或者係更加早時間咧，你就同阿伯開刀咧？有陣時我哋會唔會用第二個方法嚟用產鉗？令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方法咧？咁其實我哋都諗曬呢啲可能性啦，咁我就同嗰個婦女要解釋翻啦。但我哋通常我哋都盡量解釋，但係不幸嘅地方就係話，當去到一個宮頸全打開啊，一個婦女係不停咁屙個 B B 出嚟，屙唔到出嚟嘅話咧，好多時咧都會係一個婦女本身都開始去到一個好疲累，甚至乎虛脱嘅狀況咧，其實個聽未必聽得入耳嘅。咁我哋都要盡力去到解釋翻嘅事，如果加埋如果可以聽，講埋俾 B B 爸爸聽啊，等佢知道一下咧，咁我哋就用嘅方法就好啲啦。另一方面嘅話咧，我放落去之前，我放個真空吸盤，我要好肯定嘅 B B 唔會過大，我有信心出到。我知道盆骨夠，我知道冇任何嘅阻住我嘅地方，例如嗰啲會陰會冇阻力啊，膀胱會排清咗啊。摸清楚 BB 的位置，咁面向住前边定向住后边，咁我哋先至用。咁当然有时当然未知世事尽如人意嘅，因为咧其实一个妇女嘅阴道好细嘅啫，我哋有时未必可以摸得好准。我都留意到嗰、那个死因程度咧，亦都有意见俾我哋去建议我哋去照个超声波。 系啊，有冇用咧？ 我好彩我行医咁多年呢，其实呢都我自己或者我未曾见过人用嗰个方法囉。原因唔係我哋冇女超声波喺我哋嘅医院呀、或者都唔发生。而喺嗰段时间照超声波嘅话呢，只不过我哋可以知道个面仔向咩方向。但我哋观察唔到睇唔到 BB 个头仔个位置会唔会歪咗。所以其实呢都其实主力亦都係最順一個自己嘅方法咧，都係臨床嘅檢查咯。 但頭先講到臨床檢查咧，因為其實喺個死因嗰、那個建議裏邊咧，都有講過話，醫護人員應該提高對冇狀腱膜下出血嘅警覺。其實依一樣嘢喺即係臨床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咁容易會見得到咧？ 其實都幾容易。可以咁講啦，如果去到呢個情況個女嬰後尾都死亡嘅話呢，其實係應該見得到，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啦，一個 BB 有300cc 血， 咁如果你有你留幾十 cc 未必有咁嚴重嘅做致命性㗎嘛，咁我相信都係100-200公升100cc 嘅話呢，我相信都其實喺我呢個咁細嘅 BB 頭入面呢都應該檢查到嘅。只不过我哋有时可能我哋要提高警觉性嘅话咧，我估计咧，裁判居意见就系话，我哋喺呢个情况之下，新生婴儿会观察啲紧密啲啊，会唔会有啲贫血现象啊？咁休克现象见到，我估计系讲紧呢件事。但系我哋即系我作为妇产科医生，我哋 B B 出嚟之后最重要的地方就系我哋真系要用，系要好小心去用。用得啱嘅，咁我哋咧就之后亦都会紧张啲，跟翻 B B 啊，问下儿科医生啊，有冇乜其他状况，咁我哋可以做到即系咁多嘅啫。 明白。 最后半分钟咧，想问一下，即系个案情都见到啦，咁其实都系个产妇咧，就系想自然生产，但系唔好成功啦。咁医生就话啊，帮下佢啦，咁但系就嗰时个产妇就唔知道，其实帮嘅意思系用真空吸管。其实你觉得要做呢件事，要唔要同即系产妇啊，同佢嘅屋企人咧，即系仔细商量，系要一个好清楚嘅一个决定咧？ 咁可以两睇嘅，我哋应该嚟讲最理想状况就喺个产前讲咗就话俾佢听咩叫真空吸管啊，咩叫开刀咩地方啦、啊。咁亦都如果你 谂晒唔同嘅情况啊， 冇错，因为你呢样嘢就学识翻控制嘅疫情关系，变咗上我哋好就想做唔到啦， 同埋 亦都系加埋屋企人帮手啊， 时间关系同阿余医生倾到呢个事。